像是密门，傻人都知一心对我降温，你再回避我亲近没疑问，最后悔试过故意对你倍加关心，谁知你竟会抗拒我的慰问，仿佛更加地撞到路人，我这样笨，只想见你但是尽量合群，明明相交不深我也上心，你俩凭着我兄弟没遗憾，最重要我试过说偶尔也想单身，提醒你不会背上太多责任，委屈到这样做作，只想活到同情与好感，我不怕死心不惜爱你，表演讨好的杂技，不惜更改成牙都想配合你，施展魔鬼的无味，加起修女装难以令你在意得到转机，然后我假装潇洒对你都欢偷不到妒忌，花心痴心竟然同样不憎恨你，目若表演可怜你演戏，大概正中你厌恶的根基，难道要我说我爱到想死，威胁若拒绝我便逼死你，又怕愉快被你抛弃，猜想你最近在服侍别人，仍然一声不响免太贴心，斗命长亦斗宽大似遥远，万代我也要勉强对你笑得开心，如果不想答我永远不会问，小心过以为能够得到报答，谁怜我苦心，我不怕死心不惜爱你，表演讨好的杂技，不惜更改成牙都想配合你，施展魔鬼的无味，加起修女装难以令你在意得到转机，然后我假装潇洒对你偷欢偷不到妒忌，花心痴心在乎你换一点激动，而你爱人了不会懂，不是懂，死心不息无恙歌颂，曾用尽了种种方式对你，种种讨好的杂技，不惜更改成牙都想配合你，施展魔鬼的无味，加起修女装难以令你在意得到转机，